产业园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截至2020年底，全省产业园区已创建农业品牌2875个，比入园前新增1019个。园内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万元。 在规模化上，在品牌建设上，在智慧农业上，都实现了质的变化，使得我们广东的现代农业产业成为支撑我们农民增收、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和办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例。截至11月2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58例。截至11月2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4942万7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农业农村部发布，前三季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保持稳定发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实现利润0.81万亿元，同比增长4.5%。上海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的租赁需求。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47万套间以上，保障性租赁住房初次定价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9折以下，年涨幅最高不超过5%。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自主开发建设的1500米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日产天然气达到1000万立方米的设计产量峰值，已具备年产气30亿立方米的能力，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全面掌握了超深水气田的生产运维完整技术体系。北京冬奥会专用通道兴延高速今天开始全方位演练。兴延高速全长42公里，此次演练主要包括故障车辆快速清理、隧道乘客安全逃生、桥梁路面结冰自动溶解等10多项任务，确保冬奥会期间运动员、工作人员和观众的交通安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2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冬残奥会会徽，衬以长城、雪花等元素组合设计。5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冬残奥会吉祥物，辅以雪花元素组合设计。15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冬残奥会6个运动项目体育图标，辅以核心图形雪花、北京2022盲文等元素组合设计。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昨晚飞赴任务区，分队以工兵、警卫、修理、勤务等多工种组建，他们将主要担负道路场地施工、工程建设维护、营区防卫警戒等任务。第12届中蒙新闻论坛今天举行，论坛会场分别设在中国北京、呼和浩特和蒙古国乌兰巴托。中蒙两国嘉宾和媒体代表围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进行了线上主旨演讲和交流发言，媒体合作项目签约，并发表了后疫情时代中蒙媒体深化交流合作倡议。24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签署新一轮赛事媒体权利授权书，总台授权澳广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转播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讯号，并授权其播出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赛事。这是总台全面落实文化会澳政策、持续深化与澳门特区政府战略协作的又一具体举措。活动当天还举行了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2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合制作的大型 4K 纪录片《澳门之味》启播仪式。首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展示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共有来自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及知名互联网企业在内的40多家单位参展。展示会突出互动性、参与性、沉浸性、创新性，多维度呈现了新媒体融合发展成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5746万9528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15万8211例。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3号表示，过去一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报告的日增死亡病例接近4200例，比九月底时的数据增加一倍。该区域53个国家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50万例。按照目前趋势进行推演，到明年3月1号，这一区域累计死亡病例可能再增加70万，达到220万例。德国24号报告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66884例，为新高。截至北京时间24号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798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37万例。23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92609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426例。美国媒体23号援引美国儿科学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报道称，上周美国儿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4万例，占上周美国新增病例的比例超过25%。美国儿童每周新增病例已连续15周超过10万例。据韩国官方今天通报，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首次超过4000例，达到4116例，危重病例为586例，也是疫情以来新高。韩国政府表示，防疫形势比预想的严峻，首都圈可能随时有必要启动紧急计划。针对美国22号称对参与北溪二项目建设的2艘作业船只以及一家与俄罗斯相关的公司实施新制裁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回应称，美方的制裁非法且不合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动机对俄罗斯进行单边制裁，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俄罗斯将对这种不友好行为作出回应。此外，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3号表示，俄军注意到美军战略轰炸机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活动急剧增加，最近一个月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飞行近30次，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5倍。绍伊古还表示，在本月进行的演习中，10架美军战略轰炸机从东部和西部2个方向同时演练了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最近离俄罗斯边境仅有20公里。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美国白宫23号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以缓解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降低油价。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升至7年来高位。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比一年前高出约61%。美国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仍显著上涨。23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与正在伊朗访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分别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在会谈中解答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的部分问题。伊朗决心在建设核电站等领域推进其核计划，寻求在多领域利用核能，希望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帮助，并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专业和中立。格罗西表示，会谈内容丰富，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与伊方继续谈判，以期找到共同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色列对叙利亚中部地区展开空袭，叙利亚防空系统在霍姆斯市上空实施了拦截。报道称，袭击造成2名叙利亚平民死亡，包括6名士兵在内的7人受伤。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报告警告，由于银行存款减少、流动性不足等原因，阿富汗金融系统可能数月内崩溃。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大约100亿美元资产，其中大部分存放于美国。目前，美国仍冻结其境内的阿富汗央行资产，导致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承受重压。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康熙夜梦四想到皇城，听施世伦解梦要到前门外月明楼私访承制司马迁。康熙骑驴先到了，随后十里王、战殿将军、彭彭彭大人、施世伦施大人，各个王公大臣都来了。刘三一瞧，您琢磨这都什么人啊，坐这老先生啊旁边站着啊，这穿那衣裳的，那这什么什么打围的呀，啊什么武生啊，啊什么这个穿零碎绸子的呀，啊拿这个烂肠子喂鹰的呀。刘三心想，坏了，这回我这改哈利波特了都，啊咋这么些个奇形怪状的人呢，待会儿司马迁来了非打起来不可，一瞧这就是有事儿啊。我找掌柜的去得了，这些人我伺候不了，一位都伺候不了。顺手啊把开水壶拿起来了，给大伙儿兑兑水，假装滴了开水壶就下楼了。到柜房，掌柜的正跟那坐着呢，刘三一进门咣当开水壶那一放，围裙一解，这带手啊就是这毛巾呢，哎往桌上一搁，掌柜的您瞧这一马三件都给您搁在这儿了，不干了，回家了啊，您呢咱们算算账，我欠您的准还您，您欠我的我不要了啊，您呢另请高明。掌柜的听，刘三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这人呢啊，哦我明白了，今儿是司马迁请客，离不开你啊，你要跟我涨钱啊是怎么着，要讹我一道，你不是这人呢，你怎么回事，你说说，嗯，别人伺候不了司马迁，只有你能伺候啊，我对不起你是怎么着啊。刘三说，掌柜的司马迁我不怕，因为什么，我能伺候好了，现在这不是司马迁，您上楼看看去，都五霸强了，五霸强七雄出了都啊。掌柜的心说，你三字经背的不错，不是背的不错呀，您看看都什么人呀，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楼上这事儿这么一说，您上楼看看去，嗯。掌柜的说，那我赶紧看看去吧，怎么回事啊。掌柜的哎把围裙系上，带手往肩上一搭，滴了开水壶够奔楼梯。刚抬头往上走，沈里王啊已经把楼口都把住了。楼下呢冲着楼口那张桌子坐着仨人，咱说了，孙启龙、马寿、金德利。掌柜的刚往楼上一走，就听上边问，谁上楼啊，说话不说话我开枪了，别开枪别开枪，我掌柜的，我是掌柜的啊。赶紧上楼，沈里王一瞧，跑堂的呢，跑堂的这就来，他上个厕所，我先给您续开水，怕您喝不着热的啊。哎这话哎这就对开水，可问题谁也没喝呀。掌柜的拿眼飘了一遍，然后对沈里王说，我给您换跑堂的去啊，跑堂的马上就来。沈里王说，快去，你可不许再来了，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你，是啊他太好了，我也喜欢他，都我下去了。赶紧噔噔噔下楼，到柜房把开水壶这么一放，围裙一解，冲着刘三儿深深的作了一个揖，三哥。哎掌柜的您什么意思，三爷不是您怎么了，您这是。小小的在下呀，我是您的掌柜的，我知道啊，我呢打17岁呀小徒到现在，哎自个儿干这买卖，经的事儿见的事儿我可不少，干咱这行的眼界是宽的，今天这个事儿我看了看大有来头，我上楼这么一飘啊，别的不用说，楼上这么些人里有一位我认识，您认识啊，谁呀，就是打灯笼那位，他的灯笼上有个桃字，那是九门提督陶大人。九门提督啊，我的天哪，什么官啊，啊北京城跺跺脚四九城乱颤，九门提督打一破灯笼跟楼口那儿蹲着呢，您琢磨那剩下那些位是哪来的呀，嗯，可是站着那些位比坐着那老头又怎么比呀，嗯，就当中坐着那位最小，我告诉你也得是个王爷， 准是来拿四八天的，这是四八天恶贯要满营。就这掌柜的还真有点眼力，可是问题是他怎么想他也没想明白，当间坐那愣是皇上，皇上微服私访。掌柜的说到这儿啊，声都变了，都在哭腔了。三哥，三哥，刘三哥，我这买卖呀，兴也在你，亡也在你，成也在你，败也在你，开也在你，不开也在你。三哥，您得帮帮我这忙啊。这刘三呢，本来说实话跟掌柜的关系也不错，听掌柜的这么一说，得嘞，掌柜的您甭说那么些个，我这条命啊，活也在你，死也在你，我来。伸手一提开水壶，把围裙一系，带手一堆，哎，带手往肩膀上这么一搭，就出了柜房，奔楼上去了。到楼上挨个兑水，一看都没喝，把水壶啊放在桌上，往那一站，嘴里呢还叨唠：“你瞧这事儿多新鲜，哎，哎，有水不喝呀，没关系，沏茶还不错，得了，我坐会儿啊。”沈烈王一听，你小子要脸不要脸啊？我们早想坐下歇会儿了，喝点茶。问题皇上跟这谁敢坐呀？啊，你坐下歇会儿。沈烈王过去想给来一脚，可是这话呢，被皇上给提醒了。为什么？皇上一想，呵，这刘三还真聪明，多亏了他提醒我了。为什么？我这干嘛来了？我这叫微服私访啊。他这都不坐，楼上站堂呢，这是干嘛呢？这人还真有用啊，这刘三。等办事办完了，我得赏他个官做，我得让大家伙坐下喝茶。哎，可是我怎么说呀？诸位卿家，不必拘礼数，坐下喝茶，朕不怪罪。大家伙呼啦谢主隆恩，这不就都明白了吗？不能这么说呀。这个干脆皇上心说，我呀，哎，多学一门外语就是有好处啊。他是满族人呢，那沈烈王也是满族人呢，他就冲沈烈王啊说了一大套满语，那意思大家伙赶紧坐下喝茶，随随便便，朕不怪罪。沈烈王明白了，明白是明白了，沈烈王一想，我怎么办呀？我替皇上传旨啊，皇上说了，大家伙不怪罪大家，这也不成啊，这怎么办？我说这个众位啊，众位，那个什么呀，椅子随便坐呀，茶随便喝啊，他老人家不怪罪啊。大家伙一听啊，那行行，呼啦全坐下了，早累了，喝茶吧。因为什么？这也叫传旨啊，让你坐，让你喝，你不坐不喝也不成啊。他就纷纷端杯子喝茶。刘三一瞧，喝，感情这大个是头哦，他让坐全坐，他让喝全喝，他要说开枪那就全开枪了。呵，此时啊，天骄正午，这四霸天可就要来了。头了打前站是谁呢？东霸天手下的大打手，也是大管家，江湖人称坐地炮，在北京城有名的恶霸呀，身高不过三尺，横下里倒有二尺七，这是一 大肉墩子。这是他是先到月明楼看准备好没有，哎，这小子一身青羊肉的裤褂，腰系大汗巾，脚下薄底窄腰的快靴，手里是桑皮纸大扇子，哎，乌通木的骨子，桑皮纸的面子，上边画着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有名有字有外号。进月明楼就奔柜房了，进门把嘴一撇，哎，我掌柜的，大爷，您，我们四位大太爷请客包楼，你们楼上卖座没有啊？哎呦，炮大爷，楼上没有一个没卖，都卖满了。我们，你神经病啊？是怎么着？怎么说的话？卖了没有？不是，炮大爷，您别急啊，他是这么回事，早晨呐来了个喝茶的呀，后来呀又来了几位啊，这个就不走，后来我说你们得走，他们就不走，您说我这啊， 坐地炮一听你说没说，四八天包楼请客，说是说了，他不走。好，你跟他们说去，赶紧给我腾出来，要是不腾楼，我上楼去提了华子锅往下扔啊。哎，您等会儿，我上楼说去。掌柜的赶紧来到楼梯这儿，冲上边，上边，楼上的别开枪，我是掌柜的，我有事儿。上面审理王一听，你有什么事儿啊？司霸天来了。都来了吗？不，没都来，来的是东霸天大管家，他呀让你们中尉给他腾楼，你们要是腾晚了啊，他上来提了怀子骨啊往楼下扔。审理王一听这气得大了，敢这么说话？掌柜的告诉他去，我们不扔不下去。哎，掌柜的一听这太好了，不扔不下去，那不定把谁扔下来呢。好啊，赶紧回来，帕铁，帕铁，哎，这个，这楼上的人啊不好惹，我上去这么一说呀，他们恼了，说您啊扔不下来，您不扔他们还不下来。您说这，您想，您是东霸天的大管家，北京城谁不知道您呢？啊，坐地炮，炮的爷，您能栽这跟头吗？啊，再说你说实话，您要上去，您要真惹不起他们，您怎么混呢？是不是？您干脆这样，您呐，您先别上去，您等着四八天四大老太爷都来了以后啊，哎，你们一块儿壮壮胆儿，你们再上去。您说这坐地炮受了这话吗？啊，坐地炮敢给东霸天当大打手，那是亡命徒出身呢，手里有人命啊，他能信这个？一番怪眼什么？你说敢在太子爷头上动土，不扔不下来，我们非给扔下两个来不可。说着话，李桂凡奔楼口，到楼下冲楼上就先骂了一句，楼上面听着，别他妈的装孙子。呵，就这一句啊就寡了啊。为什么？皇上在上面呢，你敢骂街？太爷请客包楼，你们敢不腾楼啊？我上来我可不客气，甭管谁拽着怀子骨，我照楼窗我就扔。一边骂一边上楼，楼上啊，哎，鸦雀无声。坐地炮纳闷儿，怎么没动静啊？楼上做好了局了，让我上去。按说这楼上就应该啊骂起来打起来才对呢，啊，哎呦，我可别吃亏，这位江湖的这个经验还挺足，赶紧拿话又往回拽。哎，话说回来了，楼上要是自己人呢，可别挑眼，要跟我们四爷有交情也别过意，我不知道哪位是自个儿爷们儿啊。一边上楼他可慢慢的上，一边说这套话，敢说完这套话了，楼上还没动静，他踏实了。为什么？这是让我唬住了。哎，一边上楼一边说，告诉你们坐地炮不是好惹的，谁不知道炮的爷啊，四成乱颤跺跺脚，一边骂着一边往上走。到楼上一瞧，这小子吓得差点没趴下，心说掌柜的你可把我阴着了啊，怎么这些位这还有带枪的，怎么？可他嘴里有的说，哎，找个台阶啊好跑，你们不腾楼没关系，也不关我的事儿啊，我给我们当家的送个信儿，你们是好汉的跟这儿等着，你们有种别跑。转身就要走，他能走得了吗？那审理王早就把楼梯口堵住了。您琢磨，审理王身高一丈，刚才咱们开脸了，他身高三尺，差多少呢？嗯，审理王大哈腰碰着一把手就把这小子前胸抓住了，干嘛还得大哈腰？您算大着七尺呢，往上一滴喽，这小子两脚可就离了地了，往上一举，坐地炮跟那直嚷嚷：“哎，你这把我放下，放下！”顺手，不噜噜噜噜噜噜，把坐地炮油打楼口上，就扔下去了。王爷的意思是什么？你给四八天送信儿去。本来扔下去呢，哎，你送信儿这就完了。问题是王爷也忘了，楼下还坐着三位呢，啊，孙启龙、马寿、金德利，这仨大勇将啊，大能耐啊，跟楼下坐着呢。而且上楼时候说的清楚啊， 楼上要跑了人有王爷，楼下要跑了人拿你们三个试问呢。王爷把坐地炮往下一扔，金大力一瞧扔下人来了，伸手就给抄住了。嗯，把坐地炮一举，仰脸看着王爷，那意思怎么着这位？十里王冲金大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